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还有 Jeffy。 Hello 大家好。 如果大家有听开的话，就应该知道我们是讲的是资本主义这个系列，而且是讲了已经是很多个礼拜的了。但其实还没讲完，我希望在用两个或者最多三個禮拜之內就應該講完佢啦。咁但係呢個問題實在太大，但其實咧係對我哋影響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嚇。咁一聽落去咧，大家就知啦。嗱咁但係咧，正所謂温故知新啦。我哋再重複少少啦，少少咧就係話人類咧，其實嗰個嘅財富嘅累積咧，喺以前嚟講咧就是一個簡單嘅實物嘅累積啦。自從發明咗貨幣之後，咁所以財富累積其實即係大量嘅金錢嘅累積啦，係嘛？但係呢個金錢嘅累積咧，講真咧，如果喺以前金錢或者貨幣作為一種是市場交易的媒介的話，其實完全是一種即是公開、透明、公平、競爭性的你情我願的互通有無的交易，只不過作為一個媒體而已，所以實際上你是沒有可能是體現了是你原本拿出這樣的數量的金錢，而遲些可以能夠換回更多金錢是沒有可能的，或者說簡單來說，其實利潤是無從體現的，是吧？但我們也分析過，其實人類第一次的利潤的出現，利潤呢就不是說我們對你的財產的強佔這樣，當然啦，是吧？即是你統治者對那些人民拿曬你的財產，或者你是一個山賊，我搶曬你的財產，我都可以累積財富，但那些我們不會叫利潤嘛，是吧？但我們叫得做利潤的話，其實應該說是一些基本上都叫做合法的活動入面，而令到我們的財富不斷增加的，那個叫利潤嘛。而這個利潤的第一次的體現呢，就是應該都很久很久以前，但是規模當然是一路即係越變越大啦，就係長程貿易啦，冇錯啦 ，long distance trade 就係低買高賣所體現嘅。咁但第二個體現即係利潤嘅咧，當然就係呢個咧，上一期有講啦，就係有息借貸啦，就所謂九出十三歸啦，係嘛？原來九出十三歸咯，咁多年嚟咧都冇嘗試去計過嘅，就好似得計出嚟，原來嗰個利率咧差唔多44% 咁上下，唔知有冇計錯嚇，好誇張啦，係嘛？不過而家嗰啲信用卡係咪都可以去到咧？係嘛？即係如果你一路一路不還的時期，我想分分鐘都去到這個這樣的利率，就是我們所謂大耳窿。好啦，咁啊，有息嘅借貸咧就係利潤嘅第二個起源。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即係自從過去嗰500年，特別係過去嗰200年左右咧，隨住呢個資本主義嘅生產模式咧，係不斷嚟去擴大咧，就係遍佈全球咧。咁當然咧，呢個利潤啊嗰個模式咧就多咗第三個，甚至可以話係最重要嘅一個。就唔係話之前嗰兩個就已經消失，一樣存在啦。呢個之前嗰兩個係嘛？咁而且這個當然已經說那個所謂高利貸現在就是銀行體制即合法化完全就是銀行，但是呢講的第三個模式就是什麼呢，就是所謂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入面的受雇勞動所獲取，即是資本家所獲取的剩餘價值所謂當然我們這樣說，又即我們從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你知道我這個系列都是樣樣東西都是平地慢慢起高樓，樣都是用從最基礎概念的嘛。受雇勞動本身呢就不一定是存在住即係呢個剝削或者有利潤嘅，即係簡單，譬如話哦，我突然間間屋係即係漏水，咁我唔識整嘅，咁樣我揾個水喉嚟整，咁我俾錢佢，咁佢都係受雇勞動啊，係嘛？但係呢個簡單嘅，即係我係用金錢嚟買佢個服務買佢嗰個專業知識嗰個勞動，咁本身咧就唔存在著一個所謂剝削嗰個問題啊，係嘛？其實都等於係一個簡單嘅市場交易，係嘛？但是現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入面，其實我們所有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或者是奢侈品，都是即是這些商品其實都是透過這個這樣的市場上面交換，是吧？那市場上交換呢，即是你用錢來買，錢來買，那在這個市場的領域呢，你看不到有什麼剝削，所以馬克思就告訴我們，其實呢你確實是的，你不又是等價交換你情我願咯，係嘛？咁但係佢睇出咗一樣嘢好重要嘅，就話原來喺交換嘅嘢入面咧，有一樣嘢咧喺以前嚟講咧，我哋從來冇將佢睇成係商品嘅。咁就係咩咧？就係勞動力啦，冇錯啦。原來勞動力本身變成一種商品咧，就令到頭先我哋即係所分析嘅市場經濟，即係話五百年咁啊，人類有市場可能都10000年啦嚇，10000年至少500年，你話幾耐啊？係嘛？咁嗰種嘅市場交易咧，係完全唔同啦個性質。 即是过去那四五百年或者二三百年，因为劳动力本身都变成了一种商品，是大规模地，不是或者是个别地孤立地，是吧？那么时期呢，这个呢就完全改变了游戏规则，人类的文明为之改变了。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资本家的利润点来呢，就是一定是透过这个工人的额外劳动成果的无偿的获取或者是占有，就是叫做剩余价值，即是说你给他的工资呢其实是比不足的。但是这件事呢是很难呢是发现出来的，很难体现出来的。甚至讲过一件事，你记不记得呢？就是说，即是其实马克思分析得很透彻的这个问题。当然他现在都有160多年了，那160多年呢更加无数的学者呢分析得更透彻了。那但是呢他说这个商品的价格呢，虽然我们经常讲其实只有劳动能够创造价值，其实土地本身或者你说资本本身，很多人就说哇这些是本身是会创造价值的， 一个错觉， 其实是一个错觉来的，是吧？好了，但是呢劳动创造价值呢，在市场上交换呢，那个商品的价格其实是不是完全就是反映到它那个劳动含量呢？不是的。为什么呢？一个很有趣的个这个可以说吊诡的逻辑，就是说原来在市场竞争底下呢，其实基本上各行各业的利润率呢是会趋于一致的。是吗？因为很简单的嘛，你想想，如果有某个行业它的利润率是特别高的，喂，我都懂得将资金流过去，我都不做我现在这行，我做那行，是吗？由于这个简单的逻辑，因为资金的自由流动，是吗？在个市场竞争的情况底下，各行各业所有的利润率会趋一致。但趋一致的时期，就即是说根本那个商品呢，好嘅時喺呢個即係嗰個價格嚟講咧，就會係偏離咗佢所包含嘅勞動量啦，係嘛？即係唔一定係話同佢嗰個嘅總勞動量咧，就係成一個正比嘅，係會有個偏離嘅。但係呢個咧係對個別嘅商品，或者係對個別嘅企業，或者係對個別嘅行業嚟講喎。但係如果我哋分析咧，即係用呢個概念上嘅分析，你睇到咧係一個整，即係整個社會整體嚟講咧，所有嘅商品嘅價格咧，同埋所有嘅商品所包含嘅劳动量咧，其实系相等嘅，系等同嘅。即系话讲咧，其实就系拉上补下个问题啦。即系有啲就会系低过佢所包含嘅劳动量，有啲就会系高过。但系整体拉埋嚟讲咧，其实必定相等嘅，因为其实嗰、那个即系总嘅价值啊，就系咁样嚟嘅啫嘛。咁所以呢个嚟讲咧，就会令人产生个错觉。个错觉更加就系咩咧？就系话利润系来源自资本嘅，系嘛？因为咧，佢利润率相等系咩意思啊？就即系话我投资100万，我就可能赚到20万；我投资1000万，就可能赚到200万。咁呢个比例性啊嘛，叫咁先叫利润率相等啊，系嘛？咁但系你好直觉啊，即系任何人就会哦，咁啊，即系话原来利润就同呢个你投入去嘅资本成正比，咁即系利润系资本产生噶啦，咁样样。是吧？那么马克思呢在差不多160年前就分析了这件事，真的很精彩的，当时来说，是吧？其实当时很多即学者，即特别包括这个经济学家呢，都不晓得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好了，但今天呢，其实呢我们是继续要探讨呢，上个礼拜或者再上个呢都已经是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技术的革新，记不记得？技术的革新呢，其实是因为当然随着人类的知识的进步啦，亦都随着经验的累积啦，是吧？咁所以呢，我哋就会是发明一啲新嘅生产嘅方法啦，嘅技术啦，咁而且就会引入机器啦，是吧？咁提升我哋嘅生产力啦，我哋叫做 productivity。咁但呢个提升生产力呢，其实对于个别资本家嚟讲呢，是佢嘅利器嚟㗎啦，是吧？因为点解我都讲过啦，其实资本家喺市场上面嘅竞争，基本上嚟讲呢，佢不能够话提高呢一个价格嚟增加利润嘅，傻嘅咩？你提高价格，冇人帮衬你啦，系嘛？咁但系当然你话降低个价格，讲真嗰、那个竞争咧已经系去到一个叫做供求均衡价格，系嘛？其实如果你再降低嘅话咧，其实你分分钟就已经系冇肉食啊！我哋讲得俗啲，吓唔通你低于成本咩？当然喺好多时咧都会有咁嘅情况，呢种情况咧就叫做咩啊？以本 商 人啦，系嘛？而喺国际间咧就叫做倾销。登平啊，所以咩叫反倾销税啊？嗰啲就咁解啦，就话你卖嘢系卖低我哋个价格，咁样喂低个价格点解会做咧？系嘛咁蚀本啊？傻嘅咩？系咩啊？ 个目的是、 要去占有个市场。 是啦，冇错啦 ，Jeffy， 其实就是占有个市场啊嘛，系、嘛？我用呢种咁嘅以本商人，我用倾销嘅方法，我低个成本，哇，咪好平咯，好平，所有消费者佢系睇价格噶啫嘛，消费者咁咪买咯。咁慢慢下个时期咧，于是咧佢就会淘汰咗其他，淘汰其他嘅时期佢就有垄断啦。垄断嘅时期嗰阵时先慢慢提高价格，系嘛？仲可以有超额利润添，咁样咧就叫做诶蚀头。 赞美 啊嘛，系嘛？咁呢个咧，其实资本家喺即系商场嘅竞争，真系商场如战场咧。咁呢个系会出现嘅。咁但系啊，始终嚟讲咧，喺大部分情况底下咧，佢哋如果想系提高自己嘅利润咧，最有效嘅方法咧，都唔系呢个啊，呢个其实都危险噶，系嘛？就是減低成本啦、啊，就是之前我講過張堅庭話，原來做生意啲錢唔係賺翻嚟，係慳翻嚟呢個邏輯啦。咁但係點樣減低成本呢？咁啊講過啦，所有嘅嘢咧，其實係除咗勞動力嗰個價格即係工資之外咧，係實報實銷噶嘛。實報實銷點慳啫？冇得慳嘅係嘛？咁你能夠慳嘅咧，就係、嗰個勞動力嗰度。咁啊，當然咧呢度咧，我又要擴闊翻啲嚟講，其實又唔係完全係淨係呢樣嘢嘅。我哋咁諗。嗱，呢個亦都已經係第一個嘅動因咧，令到點解生意一定要越做越大，或者做大做強是硬道理啦。咁第一個簡單，當然就係規模經濟嗰個問題啦，係嘛？即係話咧，你個生產規模越大咧，你個單位成本咧就會越低嘅，係嘛？所以咧，你小規模生產，你實唔夠啲大規模生產嘅。咁所以自不然咧，資本家喺進行呢個咁樣嘅生產嘅時期咧，佢一定冇辦法要擴大嗰個嘅生產規模啦。咁呢個第一點，咁佢都可以係降低個成本嘅。咁喺其餘嘅生產技術啊、組織管理方面咧，其實佢都係已經係想方設法㗎啦，想盡辦法㗎啦，即係將嗰個譬如係工作係盡量細分工。咁因為分工咧，原來又係好明顯啊，能夠提升生產力嘅一個手段嚟嘅，係嘛？即係你話樣樣嘢都係由一個人由頭到尾做曬，同埋你將個工作咧係斬件分開。就好多人嚟做嘅時期咧，得出嚟嗰個結果咧嚇，就會係大過你逐個人做嘅。咁呢個就分工帶嚟嘅生產力嘅提高啦，係嘛？咁所以嗱，有規模嘅提升，分工嘅提升啦，係咪啊？好啦，咁但係咧就始終嚟講，當然仲有一個咧就。一陣間我哋都會講到嘅，就係嗰個槓桿效應，就係借貸咯。咁但係呢個同規模係有關係嘅，就係話嗱，譬如兩間即係公司，本來個規模都一樣嘅，咁但係另外有一間咧，佢就想發大嚟做嚟去排擠另一間，咁但係佢未必有咁嘅資金嘅。咁但係咧，佢如果你話要等到儲到錢，然後先至擴張咧，太慢啊嘛。但係如果佢肯向銀行借錢，或者佢抵押啲嘢。咁啊，成日一下子佢咪多咗好多錢啊！咁當然呢啲錢係要還嘅，而且有利息嘅添啊。但係唔緊要啊嘛，佢呢一下子已經多錢過隔離嗰間公司好多嘅時期咧，佢就可以發大嚟做啦，就排擠嗰間公司啦，甚至壟斷啦，搶咗個市場啦。咁啊時期佢嘅生意做大咗嘅時期啊，或者少咗競爭對手，咁佢嗰個係隨便有精啊嘛嚇，咁佢可以還翻錢俾銀行，之後都仲有著數。咁呢個就係我哋叫槓桿原理啦，係 leveraging 啊嘛，係嘛，即係還錢唔緊要。係嘛？因為我嗰陣時已經有個優勢啦，咁所以係咪好多計仔啊？其實真係好有趣啊，好多計仔啊！好啦，咁但係始終咧，其中個計仔就係加大嗰個剝削率啦。其實所謂剝削率咧，簡單嚟諗咧，就係話嗰個剩餘價值啊，嚟去被咩除咧？就係話你嗰個總嗰個工資啊。嚟去除，係嘛？或者如果倒翻轉頭嚟，你哋用時間嚟講咧，就比仲簡單添。我哋成日舉個例子就是，譬如哇，佢一日做十個鐘嘅，咁樣咧，其實原來佢做五個鐘咧，佢就已經係足夠佢嘅生活費噶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咧，佢後面嗰五個鐘咧，當然其實唔應該前後嚟睇嘅，因為佢其實成十個鐘都係咁嘅，即係嗰個剩餘價值嗰個佔取係滲透喺每一分每一秒嘅，係嘛？但係簡單嚟講咧，我哋就當係你五個鐘。就即係佢最先佢做嗰五個鐘已經係夠生活費㗎啦，但係另外嗰五個鐘咧，其實就個剩餘價值嚇、就係額外勞動成果咧，就係、被資本家咧或者個僱主咧係無償咁佔有咗啦。咁所以咧，佢嗰個剝削率咧或者剩餘價值率咧係同一樣嘢嚟嘅，就係、呢個後面嗰個鐘 over 嚇、被前面嗰個鐘數。咁今次咧就五 over 五咧就100%啦。啊、即係嗰個剝削率都100%。咁但係而家嚟講咧，其實好多時咧個剝削率咧，咁你話哇好誇張喎，有時唔止㗎其實，有時甚至咧嗰、那個剝削率係大過100%都得嘅、即係你可能咧你可能已經係做四個鐘 已經足夠你生活費，後面那六個鐘其實就是剩餘價值拿了去的，那你那個剝削率其實是6 over 4了，是好了。但是這裡就講到那個技術革新，即引入技術那個問題了。其實引入技術呢，它是真的有很多個、影響的，很多方面的影響，很有趣的，而且這個問題很複雜，很複雜的，真的，即我都看了很久才約莫看得明白，你們聽一下，看看你們聽不聽得明白。 男人最大鑊的不是小場戲，最大鑊的是小狗戲。 你即係而家話小生小氣啦？ 唔係，我冇講過邊個，我唔會開名啊。我同鬱文一樣，我而家係唔會開名啊。我唔係因為驚，我唔係因為收到律師信驚，而係我真係唔開名，因為我與人為善而家嚇。OK。 逢星期二晚9点到10点，男人老狗。